众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关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仅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世代代相传，论文章未逊，不论八卦画。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豹，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呢，我们都特别的高兴，总得有原因呢。为什么这么高兴呢？作为早间的节目，我首先跟您汇报一下，今天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的日子。首先祝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今天从早间开始，文艺广播就开启了全天的庆生模式。今天呢，您就往后听，我们的主持人和北京人艺的诸多表演艺术家将联袂为文艺广播送上生日的祝福。诵读小站今天的8个时段将会呈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演绎的那些名作《茶馆》啊，《骆驼祥子》《龙须沟》《阮玲玉》等等经典剧本的片段。今天下午2点，诵读小站在西单图书大厦举办特别活动，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先生将和热爱朗诵的朋友们现场诵读美文，以文以情，以读会友。上半段呢，我们先跟您预告到这儿。那么今天晚上还有什么精彩的活动、精彩的节目呢？我们的下半段空中笑林再向您介绍。董建春、李丁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青年相声演员，今年还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那么更多的人知道了他们，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曾经录制过他们的很多优秀节目。下面请听《老人与时代》。 我们算是这个创作界吧，咱们比较高产的一对演员了，时代的相声演员。 哎，对，时代青年吧。 哎，创作出很多这个紧跟时代的相声作品。 哎，对对，有不少呢。 我跟李丁写过啊， 你说说。 比如说有一个特别紧跟时代的，叫做《溥仪的童年》。 哇，你是不是大白痴啊你？ 还有呢，《忽必烈的爱与恨》。 别说， 雍正爷与西红柿垮顿萨其 马。行了，你这什么玩意儿？ 这些作品的好啊，这些作品啊， 这些作品都是从坟里刨出来的吧？这是 什么叫坟里刨出来的呀？ 太老了也、最可气的还雍正爷与什么西红柿垮顿萨其马，不就是疙瘩汤吗？这是四爷馋了是吧？要喝疙瘩汤是吗？ 不是，这些作品可能稍微的差了一点， 差太多了，稍微干嘛？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今天咱们这个作品好， 今天这个 刚才主持人也说了， 我们俩一块写的， 叫做《老陈与时代》。 老陈是谁呀、怎么还出来个老陈呢？ 不是吗？ 怎么老陈干嘛来了？老陈什么叫老陈呀？万岁！老陈已经跟上时代了。啊，那甚好甚好，快快快，宇镇来个西红柿垮顿萨其马。什么叫老陈呢？ 不是叫老陈吗？ 不是， 老陈吗？ 老人与时代。 对对对，这个《老人与时代》这个节目， 还射击去了还是吗？ 是什么呀？《 老人与时代》， 老人与时代广场那个节目呀？ 没那么美国呀，旅游是吗？ 到底叫什么呀？ 没有广场，《老人与时代》。 对，这个就是我跟李丁啊，这个发现现在时代的发展，所以我们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对对对对。 哎，李丁，李丁他创作的时候，他贡献比较大， 是吗？ 因为我们俩时间长了嘛，我对他这个人的特点特别的了解。 哦， 李丁他最大的一个特点 是了解我， 就是老。 谁呀？没有， 特别的老。 不老不老不老不老，我不老我。 不承认是吧？那我这么问你啊，你说你自己不老，但是我想知道你想不想变老？ 你说你这问题问的，你这哎，想不想变老？你这 想。 想，对 啊，为什么呢？ 变老是件多美好的事情啊！ 是吗？ 你说我变老了以后，我长辈了吧？ 啊， 长辈没人管得了我了，是不是？我天天晚上我出去玩去，我出去疯去，我天天晚上我泡吧、蹦迪、飙车、把妹子，是不是？老了以后，老了以后，我得有儿子吧？有人就有孙子吧，我天天叫我把孙子叫跟前来，我就叫他孙子，然后他爷爷孙子爷爷孙子爷爷，我平时受多大委屈你知道吗？哎，我变老了以后我退休了，我不用干活了是吧？然后你拿退休金，大家都白养着我，我拿这些钱，我就天天我出去我蹦迪泡吧飙车把妹子。 咱大道能不能不养这种傻缺？ 傻缺。心里话， 你别说了，你先 怎么着啊？ 你以为那老的都跟你说那样似的？ 怎么了？ 我不说了，咱们紧跟时代 啊， 时代是发展的， 是啊。 那么发展到现在这个时代 啊， 提到现在这个时代的老人， 啊、 咱们首先想到什么呢？ 我碰着了，知道吗？当时这腿废了，不管你，我告诉你，我这，你赶我知道500不要400470也行，470不要了，300 350 350 250不能再少了。 李丁，你有没有觉得咱这画面不太美呀、啊？ 我觉得我这还行啊。 你告诉你，你这养我。 没听说过。这时代老人先想起这个是吗？ 你不是想起这个来了吗？ 这个是极少数的情况 啊！ 我告诉你 啊， 就干这种事的老人 啊， 他们年轻的时候肯定也没干过好事儿， 哦， 对不对？你看咱们大伙儿、 啊， 咱们的父母就没有干这个的 啊。 你父母是干这个的呀？ 你看我日记了是不是？ 真是啊， 不是，我爸不是干这个的，不是， 是吗？ 真不是，真不是，干嘛呀？你不是干，真不是啊！ 你这状态都出卖你了，好吗？ 不是干这个的， 对， 没干过， 确实。那李丁他的父母我也见过， 啊、 我也了解了， 对， 互相都认识， 打小认识吗？ 不是干这个的， 对。 但是啊，提到这个时代的老人， 嗯，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什么特点？ 就现在这些，尤其是咱们的父母，咱们这个岁数的、父母、这一代人。他们开始 啊， 学习这个高科技的产品， 哦、 特别是这个电子通讯设备。 对，没错。 哎， 像我爸就研究那个罗布斯基 PL2000涡轮增压飞机辅助动力系统。 不是，等会儿，别说，我说的是电子通讯设备。 哦，对 吧？ 我爸现在就研究阿波罗12号火星探测卫星对地发射信号这个模拟数字转换的 不是 技术。 咱俩说的肯定不是一东西， 是一个东西。 我说的是微信， 我说的也是微信。 你爸站火星上往地球发微信啊？啊？ 啊，儿子，我到火星呢，你看好多鱼， 行。还卖萌呢？火星上还有好多鱼，没听说过 是吗？ 我看你站这儿就好多鱼的，你 我还得下去是吗？ 不是、 啊、 微信、 啊、 现在爸妈都开始用了 啊，对，用微信 都是智能手机， 对，这老人与时尚就最大的特点就是老人与微信、 啊、没错、 嗯、 李丁他爸就是 啊， 当初啊买了这智能手机但是没有装 啊， 那天我上他们家我就问他爸 啊， 叔叔你有微信吗？他爸说话文质彬彬， 没 有礼貌， 对，我爸 光是微信呢，我没有微信，我告诉你，李丁这孙子成天招我烦，我没有微信，我是一家之主，我是他爸爸，这孙子成天到晚不回家， 太乱了， 怎么了？ 到底儿子我是孙子呀？我好家伙，我跟我儿子们都拉皮了，这吗？我们这叫坟地改菜园子，倍儿拉皮了。 不是，你也没儿子呀？ 那也不能我爸孙子呀！ 你爸他生气，他着急、嗯，但是我得给他解释 啊、 嗯，不是那个微信、嗯，微信是手机的软件， 手机软件， 给他解释，而且拿着手机啊、嗯、上网，给他哎装了一个， 对， 还得帮他注册了一个用户账号， 是， 哎，对， 嗯、 你爸那个微信叫什么名字来着？ 说这个不说这个， 别说这个，别 这老人 介绍的，别 不用， 你不说是吧？ 就是他 不说我说 的那个， 我给你 说这个 知道，各位，他爸的名字叫冬季安 展的漂亮， 对，因为是我给他装的，我也叫冬季安展，所以我给他爸也起了一个相同的名字。 哎，这就叫交友不慎，这个。 我跟你爸微信名字一样，这有错吗？ 我交友不慎的话，我应该把你爸的头像改成我照片。 我那我还得谢谢你了， 真是。那么说到这头像啊，其实咱爸妈这微信这头像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什么特点？ 一般都是一幅这个比较美丽的风景画。 哦，对对对，没错，对对，老人都是这样的。 用这个什么的？ 什么？ 用向日葵的。 哎，有向日葵。 用这个大海呀。 有大海啊。 森林呢？ 绿油油的吗？ 松树啊。 就挺吧。 仙人掌啊。 哎，有这样的。 仙人球啊。 什么什么？ 榴莲呢？ 我就不 刺猬啊， 太渣了，太渣了。 玻璃碴啊。 我的手机屏碎了，就是。 还有这个玫瑰花的汁儿。 你这有点诚心了吧，倩春姐？ 这怎么了？ 哪有玫瑰花的汁儿当头像的？拿玫瑰花好不好？那汁儿算什么？汁儿能代表玫瑰花吗？ 能啊！ 哎呦，小莲，你看情人节到了，来送你一把玫瑰花的汁儿，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你。对对，快背上它去给李小龙大人赔礼吧，走。 别背了，别背。我说怎么叫小莲呢？没有这样的， 啊、没有玫瑰花的汁儿啊， 对对对， 谁那么闲的嘛？ 都不一样 啊，对，不一样，不一样。 这是头像， 啊、 名字有特点呀、啊。 名字 一般，咱爸妈这微信的名字呀、 啊， 都会用一个比较美好的四字词语当名字、 哦、啊，对对对。 比如说有这个、 啊、什么、啊、 杨柳青青。 哎，对对对 对、嗯，风和日丽， 哎，什么架桥修路， 萍水相逢， 什么七彩神仙， 这个什么回光返照，这都有， 哦，活腻歪了，这是回光返照， 什么名字都有， 哎，对对对， 李丁他妈、嗯，他妈也有微信啊，他妈这个微信的名字也特别好听， 是吧？ 叫苍蝇飞了， 谁？没 有，这个名字呀、啊，他有寓意， 不是，不是，我妈叫什么？我妈叫什么？ 你妈叫苍蝇飞了呀？ 你爸叫臭虫死了，那么恶心呢？ 那可能我记错了， 肯定记错 了。不叫这个，叫他妈的微信名字叫。他们乐什么呢？我是不是错过什么了？ 没有、 啊， 你今天晚上你都能赶上，听着。 啊，行行， 晚上12点以后 别说 到你们家 别说 找你 别说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他妈的这个微信的名字。 你不是人家，就是他母亲的吧？ 李的老太太，老太太的微信的名字叫做发展体育运动。 啊、我爸叫增强人民体质，是吧？还有国策的事儿呢，我们家 不是你爸不叫、啊、你爸叫冬季鹌鹑， 你别老提。 我也起的， 你行，你行了，你别说这冬季鹌鹑了，跟这儿抽风呢，你、啊、 不是你抽什么风啊？ 不说这，不说 这， 这 是介绍嘛，那爸妈都注册了， 哎，对对对， 有这微信啊，他们就开始看这朋友圈， 哎，对对， 那爸妈有了朋友圈之后， 嗯， 咱们自己的朋友圈可都沦陷了， 彻底沦陷了， 尤其是 不敢发了， 他爸妈注册微信之前 啊、嗯， 他成天发朋友圈啊， 小心情都 很多的内容。 对， 等他爸妈加了微信， 嗯、 加了他朋友圈之后、 嗯， 他就把原来发那些全删了， 不管他们看的， 全都没有， 对对对， 都看不见了。 哎、 像什么失败的爱情， 嗯、 一地的忧伤， 是吧？ 被甩了，被踹了，被羞辱了，痛苦、眼泪、打胎也都没有，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些不能让他们看见。 这我都没看见过呀，这是我有点 是啊，你没打过胎吗？ 我打什么带我这没场地没设备的我好家伙 不发了不发都删了 对不要不要那些 老不发呢 也不合适 那天李丁啊 起疑心了 他这个为了让他爸妈看见还特地发了这么一个就为让他爸看见 对对对对 我读一读大伙想不想看好那我也看看啊 我特地给我爸发了你看 不是我知道我看见了所以我读给大伙听他这微信是这么发的特意给他爸看的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一大早我就来到了图书馆 满满正能量 将自己浸泡在知识的海洋当中在书本里我时常与伟人促膝长谈时而漫步在异国他乡感觉这样的生活既神秘又是那么的充实 就我无耻的样子我自己都接受不了 就是这么发的 对对是这么发的 是 这么发的 发没发 发了发了 你爸看见没看见 看见了看见 了吧、 哎、对但是我爸还是一下就给我戳穿了 是吗 给我回了一条 啊 说你不是一天都玩游戏呢吗你们到图书馆去了 那是我发的你不要搞乱这两个人 你趁早给我爸改一名行吗你 反正就是 改春季鹌鹑也行啊 就是他得故意的发一些这个、实际上没去 啊 对, 对, 对对对没去 但是咱们不发呀这父母发的勤呢 啊是 他不光在这个朋友圈看很多的文章、看有的好的、还给你转发过去 哎对对给我看 我妈就是、成天给我发一些什么 什么 什 什么那个属猴的人今年有大运， 啊、 请转给家里属猴的人。 今年要运。 哎，什么叫运呢？ 有大运吗？ 没，就是就运 好大呀，真的。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啊，运气的运， 运气。 哎，还有什么？双鱼座十二月份的运势 啊， 都给我发过去 啊。十二月，哇、哦，运 是， 不是那个， 是运运。 行，反正我举个例子，大伙儿都知道。 哎，对对对， 李丁他爸也给成天给他发四五条，像什么智商小测试，哎，智障小调查，哎，弱智必读。其实你不是神经病，这些发过去 这是我亲爹吗？这个。其实我特别想揍你，建川。 不是， 这是你给我发的吗？这个， 就是说那意思。 我爸干嘛呀？给我发这打击我？ 就说这意思，这意思。反正经常发， 啊、经常发， 不光发还聊聊。尤其李丁他妈，他母亲， 对， 这个人呢、 啊， 有了这微信之后 啊， 也不出去逛街了啊， 是吧？ 成天这手机不离手啊， 哦、 就聊这微信 啊。对对 对。 那天跟家里看这手机， 啊、 哎，李丁你过来，哎，我刚扫咱邻居那个王奶奶二姨码哎，王奶奶二姨码扫完之后我就加了，现在二姨码太方便了。 哎，妈，你有没有考虑过二姨夫的感受啊？ 二姨 扫二姨码干嘛呀？ 二姨码扫一下， 挺老着跟那这扫，都来扫我吧。 儿子，你怎么这样啊？我说二姨码， 二维， 不是妈，岁数大，妈不懂啊，对不 对？ 哎、 你别乱说。 哎，扫完这个什么码之后 啊， 我们就加上好友了。 是是， 我们成天发语音，特别的方便 啊。对对， 这王奶奶这朋友圈可太有意思了， 是吗？ 老发一些养生的知识， 养生的 特别的管用， 对不对？ 要不是王奶奶身体好呢， 爱长寿， 今年活39岁了，看不出来啊。哎，一点 妈妈妈，你看看那智障小调查去吧，妈。39还王奶奶干嘛？ 妈的意思是这养生知识， 养生知识 特别管用 啊！ 哎，你记好 啊！ 妈这岁数大，记不好 啊！ 妈给你读一读， 我给你记，我给 你 记，你 帮我记 啊！ 你看，食物的搭配很重要， 很重要。 这个什么呢？ 什么？ 芥菜 啊，芥菜 不能和兔肉一块吃， 这为什么呀？ 吃多了之后啊，容易引发食物中毒 哦。 这时候呢，需要喝一杯杨梅水解救 啊，对，解救一下，对对。 还有啊，这个蚕豆， 蚕豆 不能和这个田螺一块吃。 田螺 吃多了之后容易引发肠绞痛 哦，疼脚的痛，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怎么办？ 喝一杯铜小便解救，喝完之后就好了。 喝完之后会不会心绞痛啊？我觉得更严重了。我觉得喝铜小便干嘛？ 人说这有道理，你记着就完了。 行吧。 桃 啊， 不能和这个白酒一块吃， 是吗？ 吃多了容易头晕， 也可能是喝多了，就是。什么和白酒一块吃都头晕好吗？ 你别捣乱，你记上。 记上。 这个豆腐不能和菠菜一块吃。 哦，这知道。 芥末不能和榴莲一块吃。 神经病吗？ 洋葱不能和癞蛤蟆一块吃。吃完之后都不好。 谁这么吃啊？谁没事还就癞蛤蟆吃，知道吗？我还不如喝那铜小便呢。 怎么 那么恶心的？没有这么吃的。 就是说网上知识很多，有的呢有一定的道理 啊，是。 但是有的。可能就这么一说， 对， 但是呢， 这根本就确实是杜撰的， 因为信息量太大了， 对， 这父母他不懂啊， 对， 一看有用， 容易被蒙蔽， 都信了， 没错。 还有李丁他妈还有一个特点， 还有什么呀？ 就是他们这个小区里头 啊， 基本上这个妇女同志啊，都互相加了这微信了， 哎，对，这聊着 加完之后不出去聊天了， 没错， 就拿着手机视频聊天， 跟家里边就聊， 聊的内容啊，就是各自子女的这个婚恋问题。 啊，对， 哎，自己家这个子女的这个婚恋问题要是解决了，就聊别人家子女的婚恋问题， 反正也没事儿干。 哎，李丁他这人，他是单身， 对， 所以他的婚恋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是吧？ 他妈也是非常的着急， 啊，有一点点吧， 成天的在这个微信上 啊， 找这个女方的家长，哎，就开始替他相亲。 哦， 那天找了一个，俩人视频啊，觉得不错，开始视频了，哎，那个女方家长一打开视频，哎，婶儿，那什么，咱们都聊这么多天了是吧？你们家这个儿子那个情况呢？我也大概了解了。 哎呦呦呦， 还不错。 哎呦， 还不错。 哎呦，真像。 什么这？我这不学吗？这不学吗？ 真像。 哎，还不错。 啊，还不错。 哎，我们家这个条件呢，您可以大概的了解一下 啊，是吧？ 我们家这个闺女呢，她有一个大表姐。 哎，不是闺女介绍给我吗？ 对， 给大表姐了。 这大表姐的情况是这样的，大表姐呢是前年结的婚， 结婚就更不要了。 哎，这个大表姐呢，结婚的时候呢，大表姐是大学专科毕业， 哦，专科。 哎，人家结婚呢，人给了10万的彩礼。 哦， 有一个二表姐。 二表姐， 二表姐呢是这个大学本科毕业。 哦， 结婚的时候呢，人家给了150,000的彩礼，还买了辆车。 哎呦，就多了、啊。 有一个三表姐， 嗯， 这三表姐呀，她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人结婚的时候呢，给了300,000的彩礼，还买了车，买了房。 哎呀， 我们家这闺女呢是博士， 我的妈呀！ 所以我应该给你多少钱？ 这位施主，贫僧不敬你算呀。 行了， 博士的话就算了。 得，反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李丁他妈就把这个人的微信给删了， 就删了， 然后出于 结仇了， 把他拒绝了、 啊， 也不出去找去了。 啊， 但是啊， 嗯、 啊，久而久之，他发现一问题， 什么呀？ 到了周末节假日，我们都跟女朋友出去玩去了， 嗯， 他一人在家呀， 嗯， 他妈在家，他看他的成天闲的没事干，也不找对象，他急呀。 我写节目啊， 不是他不知道啊。 哦、 那天在家，李丁他妈一推门就进来了， 是吗？ 靠！儿子，我跟你说，儿子， 妈，这咱自己家的门妈，用还用呢啊？不是，哪有这么套推不就推门吗？ 着急 吗？不推门就推门去了， 推门。儿子，我跟你说，儿子是这么回事，儿子，你赶紧找对象，儿子。 妈，叫一遍就行了吗？没事，他叫了是吗？你 不让叫，他不着急吗？ 没，而且没有说哪个父母对吧、 啊？ 尤其是母亲进门，哪有这进来？儿子，哪有这样进来的？ 这太炸了！ 对，不是， 这不行。 对，人一般母亲进门都悄悄的，对吧？ 啊、 不是悄悄那门， 哎， 对吧？ 这像来啊！ 哎，对，就这样。 哎，妈给你找一姑爷。 妈，太好了。太急了，我手术还没成功呢，我那个。妈找一姑爷干嘛？什么叫找姑爷？ 妈说错了，妈给你找一姑娘。 找一姑娘， 特别好看， 嗯、 在网上看见的、 嗯， 特别好看，你看怎么样？合适吗？ 合适吧。 是 林志玲，这是。 结婚了吗？ 我结没结婚，我也配不上人家呀，人太火了，太红了。 没关系，你可以尝试一下、啊。 怎么尝试啊？ 妈在电视上老看这姑娘，长得多好看，人也不错，一说话，哎，李欣欣你好，我是志玲姐姐。 妈，你别学，你学她干嘛呀？那么奇怪的 吗？考虑， 不要， 不行吗？ 不行， 没看，妈给你换一个，这个， 赵薇， 哎呀， 范冰冰， 哎呀， 张曼玉， 这个， 赵本山，妈你看着点行不行啊你？ 那个。妈不存的图片太多了，没事， 你别给我瞎找行吗？ 那就是妈不给你看了，你自己出去，你找你 没我没时间，这我得写节目，得工作呢，我得 工什么作？你工作不都忙完了吗？ 没忙完呀！ 你跟大豆说相声，一个月不能挣200吗？ 那管什么用啊？200块钱管什么用、啊？ 真的，我觉得你现在工作特别好，就好好说相声。你成天跟建春说相声、 嗯， 我看你爸那朋友圈、 嗯， 每天都发一堆你跟建春演出的照片， 那可能就是建春发的。 不是，那我不懂啊，我不是。 你不懂，你别瞎说呀嘛。 你怎么知道你找对象呢？ 我不找对象。 你现在不是你现在这状态再差一点就是未婚了。 我本来就是未婚，好吗？你凭什么认为我是差一点已婚呀嘛？ 不是， 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我跟建春就是普通的搭档关系，没有其他的那个。 哎呀，你们年轻人事儿，我们又听不懂。 行，你听不懂您就别搅和了， 你 走，您出去 你 蹦迪去， 你 泡吧， 你 飙车去吧，行吧？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我哪样了？ 李丁，你小时候挺乖的， 是 你原来连头牛都不敢宰。 我妈，你真看得起我？谁敢宰牛啊？呢？ 不是，要不你来看这姑娘？ 我不看，您走，出去，我爱写节目呢，出去吧，走吧。 不是你这你怎么这么跟家长说话呀？那是家长，你们的态度好点行不行啊？ 我怎么跟家长说话了？ 真是的，现在老人都跟你说的那样似的呢。 怎么了？ 对不对？因为身体原因，这老人啊，不可能跟你说的是成天出去还飙车， 嗯、 还喝酒， 嗯、 还泡吧，还把妹子，不可能、 嗯。 老人只会担心你的婚事，操心你的身体。他们那么努力的学习手机、电脑、iPad。目的是什么呀？ 什么呀？ 就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和亲戚这个关系啊，时间呀、啊、长一点，更长一点。 哦、oh. ， 所以他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所以我现在再问你，你还想变老吗？ 我不想， 对吧？ 因为我要是变老了，父母就更老了。其实你说这些道理我都懂，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建川，我现在就给我爸发消息。 嗯， 哎，爸。我啊，今天晚上回家吃饭吧。 您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您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有什么消息？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四月在北京盛大开幕，打造视觉盛宴，点燃影迷热情，引爆春日狂欢。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2018年4月15日至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炊烟流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仙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红绿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桂叶光过半耳边。 87.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扩散条件持续较差，雾霾天气有所发展，请尽量减少外出，户外活动务必要做好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轻到中度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有雾，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不佳，登山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9到25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今天光照不错，但受霾影响，空气质量较差，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都上演员打小金学苦练功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容易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功的文章未逊，不论八大褂。现在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今天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的日子，首先祝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快乐。上半段呢，我们跟您介绍了今天我们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的一些节目内容，还有我们下午2点在西单图书大厦举办的诵读小站特别活动。那么下面要跟您聊聊今天晚上7点到9点的精彩节目。打开文化之门和演艺群会将共同推出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节目。在接下来的整个4月当中，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将携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开始春风得意花为你开的主题线上线下活动。今天晚上的节目，您将体会到浓浓的仁义风、文艺风。仁义的著名演员梁丹妮、青年演员杨佳音将作为特邀嘉宾做客直播间。文艺广播的众多主持人都会演绎仁义经典话剧片段，用这种形式跟您相聚，让您一饱耳福。去年呢，北京文艺广播的生日我们搞了生日季，那么今年还将继续延续这个活动模式。接下来呢，一整月当中，我们将会和您展开互动，送上好礼。我们将邀请24位参与活动的听众作为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季活动的特邀嘉宾，在本月底到北京仁义和我们一起庆生日看话剧。今天晚上的特别节目当中还将详细的为您解说怎么参与，您就关注今天晚上7点到9点的节目吧。如果您还想更详细的了解，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24周年生日季菜单当中查看详情。总之，北京文艺广播生日季整个4月我们都在这儿恭候着您。下面请您继续欣赏相声名家名作